电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聊一聊和营养有关的这种创业项目。那营养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特别需要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每年我们国家都会发布我们居民的膳食营养指南。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营养创业项目和我们发布的这个营养膳食指南到底有什么区别？看了这指南，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比如说专门营养师的指导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 营养健康创业究竟是低门槛还是高投入？健康管理行业需要深耕细作，如何能得到市场认可，取得合理回报？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营养健康管理行业的创业者与您一同探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营养创业项目到底是如何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健康的市场当中的。那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是正生集团的副总裁、正生研发中心的负责人林峰。首先呢，要欢迎林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林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资深媒体评论员、观察员小麦，也欢迎小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和两位嘉宾一起跟大伙来聊一聊关于营养、关于创业这个项目哈。也想问一问小麦，其实作为一个媒体人，你有没有比如说在近些年的这个工作当中接触到和营养有关的这种创业项目？ 哦，这个还真的是蛮多的。那其实有的可能是比如说这种营养餐呐、健康餐呐、那其实不是在工作中，我们生活中也会接触到很多。比如你现在翻一翻朋友圈的话，可能有人就很多人在卖什么营养奶昔、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微商的产品也都打着这个营养健身的旗号。其实这种接触的确实还是蛮多的。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接触过，比如说现在各种各样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白领们都热衷于比如说中午点一份沙拉。 对， 这个沙拉现在都不叫沙拉，都叫健康轻什么？ 对， 健康轻食，都打上这个健康营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旗号。那这样的，比如说营养创业项目和我们今天要聊的营养创业项目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邀请林总跟我们说一说他所做的这个营养创业项目到底是什么样的运营模式。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为大伙儿准备了一个互动题目，只要回答问题的听众朋友，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送出价值499元。 元的这个瘦身素，这样的一个瘦身素也是富含着各种各样的这种丰富的营养元素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出的这个互动问题也是和营养有关系的。那今年互动题目呢，大家听好，七大营养元素除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还有两项，究竟是哪两项呢？给了大伙两个选项， A 选项是膳食纤维和水， B 选项是水和激素。那人体的七大营养元素除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还有两项是哪两项呢？ A 选项膳食纤维和水， B 选项水和激素。您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选出两位听众朋友送出价值499元的硕参茶。那如果不知道答案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跟大伙聊到其实正确答案，只要您认真的收听节目，您就可以知道今天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那下面还是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进行一下了解。 林峰，正生集团科技副总裁，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营养系医学博士，北京市营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营养学会社区营养与健康管理分会委员，曾在国内唯一国家级食品研究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担任基础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先后承担营养学领域的国家11-5、12-5、8-6-3等科研课题十多项，先后发表营养学学术论文28篇。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投资家，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正生集团的副总裁、正生研发中心的负责人林峰，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小麦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和营养有关的创业项目。林总，刚才通过这个您的个人介绍，我们对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我们可以说，您算是一个技术派的一个创业者，之前是做这种专门的科研哈。 对对对， 那也跟我们说一说，身份的一个转换，从以前比如说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对待营养是怎么看待的，现在华丽转身变成一个创业者，对于营养这个事情您又是怎么看待的？发生变化了吗？ 还是变化挺大的。我们讲说做营养的研究呢，我们就可以理解成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做饭。因为很多人说学营养是最好玩的，因为你可以在实验室里面捣腾各种跟吃相关的东西， 各种好吃的。 对，各种好吃的。所以说有的人理解说学营养是不是干厨师这个行业啊？其实呢还有本质的差别啊。我们说讲厨师的话，就更多的是去如何让这个食物变得更美味。 对。 那么美味的其实代价实际上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健康。可能很多人说这个就是糖比较多，特别甜的食物很好吃啊。有人说加油特别多，特别好吃。而在营养这块的话是不过关的啊。所以我们倡导的是这种低盐低脂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在实验室做研究呢，就研究这种饮食的结构啊，包括说每年发布这个营养指南，其实更多的是基于大量的营养学研究的这种数据啊，和居民的营养调查得到的这样的结论。那么从事这个营养的研究和从事营养的这块的创业呢，是又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在实验室去对待的是一种静态的，或者说对待食物，那么食物是不会说话的，而且食物的话会很好的如实的反映这个它的本身的营养的数据。而当你真正去做营养创业的时候，你面对对象将是社区的居民。那社区的居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当你通过这种类似于这种苦口婆心的去跟他去讲，去科普营养知识，让他去过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难度会比实验室要大得多。 也就是说实验室当中更多的面对的是物体，是东西，这个时候它含有哪些营养元素，它到底有哪些营养物质，都是一目了然，不会发生变化。而当我们变成一个创业者，面对每一个不同的人，您即便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它是多么多么有营养，他就是不吃，从小就不吃这个东西，再有营养也没用。 是的， 其实是每一个都是个性化的了。 对， 嗯，那这是林总从自己一开始是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创业者身份，对于营养的一个理解是发生了变化。那您认为在比如说营养健康管理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 嗯，其实从事这个营养健康管理这个行业呢，其实在中国还是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 嗯， 通俗来讲的话，健康管理这个名词它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 嗯 啊，其实它来自于美国啊，发达国家。那么上个世纪呢，美国其实二战以后它出现了叫婴儿潮啊，有很多的这个美国人就是生育率会大大的提高，然后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大量的新生儿人口。那么在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应该是全球就是遥遥领先，生活也特别好。那么他的那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就会出现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老百姓因为生活条件好了，然后呢也没有战乱的这样的一些压力了，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健康问题。 嗯 啊， 就富贵病是吗？ 富贵病出现了，像高血压、糖尿病。其实那个时候，美国，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这种经济情况，老百姓面临情况跟当时的美国很像。 嗯， 后来呢，就是美国就出现了一个法律叫《健康这个维护法案》。是在1973年美国颁布的。自此以后呢，其实无论说美国因为很多的富贵病导致的这种医保的负担，都通过健康管理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大的降低了。 哦， 对， 也就是说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之下，大家的选择更多了，而同时可能比如说这种科技的发达让大伙的运动量相应的又减少了，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慢性疾病，甚至我们说的这种富贵病的出现，这些都是和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是相关的。那出现了这样的疾病，我们的这个看病的负担其实是增加了很多的。通过这样的健康管理能够降低很多，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国家也好，医疗费用的很大部分的支出。 对的，这样的话其实中国的现在的情况也是面临如此。我们今年应该是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其实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的这种速度，好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提高了。 嗯， 那么我们现在不光是需要一个这种丰富的营养，而且更多是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营养。 嗯， 然后来去控制这种健康的这种危险因素。 嗯，也问问小麦哈，其实我知道也是小麦是一个健身的爱好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比较注重比如说营养啊健康这方面的这个搭配。如果让您给比如说营养健康或者说健康管理下一个定义，你会觉得什么样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对自身的这种健康管理？ 其实在健身领域有一句话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叫做三分练七分吃，就是说的这个你吃的到底营养不营养，健康不健康，其实对于你这个训练的效果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嗯， 那这样在我看来，但是你真的要让我说什么样子才是真正的说吃的健康，其实很难，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说营养健康这个创业或者是这个领域让我感觉有些迷惑的一个地方，就是关于营养的这个理论太多了。 嗯， 而且我们发现它是不断的在更新的，比如说哈佛有一个这个营养学院，然后它经常出一些这个学术方面的论文，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论文是观点是相互矛盾的。 一开始先说什么什么东西对人是特别有营养、特别好的， 对，然后 过一段时间就 说 不行了。 对，这个研究好像发现，哎，又有一些更新的这个知识，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到底是不是对人类危害非常大的？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脂肪到底是不是我们肥胖的原因，或者是我们说这个碳水，我们到底是吃多少它会影响我们这个增肌，影响我们这个减脂，这些其实就是没有一个机构说能够给我一个权威的这种定论。 嗯， 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信息非常的复杂呢，反而就导致感觉，哎，这个营养学是不是一个是门槛不是很高，另一个感觉呢，鱼龙混杂，然后第三个我们就是面对众多的信息无所适从，可能有这 样的，无法筛选。 对对对。 那林总作为一个创业者，像小麦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遇到的困惑，您作为创业者是不是也同样面临呢？ 嗯，其实做这个健康管理这个行业，做营养这个行业，本身来讲的话，现在是应该按照现代名词叫有一个风口。 嗯， 在这个风口下的话，很多的这种人员就会来到这个领域啊。那么可能是有这个相关从业经验的啊，或者说你从事相关研究的，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业，因为它是风口嘛，老百姓很需要，所以大家都加入到这个里面来。那么 充斥着各种，比如说卖保健品的呀，卖各种这种微商的产品的等等。 对。 但其实呢，这个营养呢是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背景的支撑的。 对。 因为我们讲说营养是跟健康密切相关的，健康管理呢，实际上一方面是自我管理，一方面是需要借助外界的指导。我们讲自我管理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消费者自己要能提高这个他的自身的健康素养，就你自己要有一定的评估能力、评判能力，什么样的是这个真正的科学，什么样是伪科学啊？就刚才说微信上或者说这个网络上更多的是一种谣言，对吧？食物相克理论， 对 吧？然后呢，这个虾和这个 VC 吃完就如同砒霜，类似于这种理论啊。还有说就是这个讲什么季节不能吃什么食物啊。其实呢，这些理论呢，一方面是说这个有一些杜撰的成分哈、啊，杜撰的成分在里面。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为了这个让他的所这个涉及的这些领域或者产品好卖而编造出来的一些理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自身呢就需要这个提高自身的甄别能力啊，要加强这方面的这种知识的正规的渠道的了解。另外一块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需要一些外界的指导。刚才讲了说这个小麦也讲了说这个健身来讲的话就是说三分练七分吃啊，那么怎么练怎么吃其实呢是有科学的依据的。那么对于营养来讲更是如此，不光是说健身了，如何去预防肥胖，对吧？如何去这个预防糖尿病、高血压，甚至说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看到社区的一些中老年人他已经患了高血压啊，那么如何进行这个就是高血压的这个控制啊，因为单纯靠药物控制那只是一方面，但是呢你更多的是靠生活方式控制，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指导。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健康素养的学习加上外界的健康管理的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实林总刚才也是解答了我一个困惑，我刚才在想这样的关于健康的管理关于营养的这种指导哈，是不是更多的是像小麦这样比如说有健身需求的人他可能更加需要。林总一说我明白了，其实不光是比如说注重自己比如说特别健康的这些人群需要，像一些中老年朋友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甚至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希望自己比如说活得更久一些更健康一些，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老年病尽量晚一些的找上自己，其实他们都是需要进行健康管理和营养管理的人群。 对的。 那现在正声集团我们的这种创业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为大伙儿比如说提供这样的授课，还是我们为大伙儿提供这样的营养餐的配送？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为大伙儿来服务的呢？ 其实呢我们现在正声集团所覆盖的这个领域很多，就是从农业、工业和这个服务业，我们讲是要叫三产融合。但是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是推出的这种营养的创业项目呢更多的是属于叫健康服务业。健康服务业。那么健康服务业里面更多的应该是偏向于侧重于营养这个领域的健康管理。那么我们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在社区这个最小的这个社会单元啊，社会单元里面建立这样的一个叫社区营养配餐工作室。它是在社区里面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那么工作室的这个服务人员呢是我们的营养师啊，它是面向于社区居民进行提供这种营养健康管理服务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城市会建一个叫营养健康服务中心。那么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医院的三级诊疗，就你有一些小病的时候呢你会去社区医院，然后呢你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或者说社区医院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会上更高的医院去就诊，比如说二级医院甚至是三甲医院去就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体系里面，我们实际上是设计了这个面向社区居民最直接的就是工作室，社区营养配餐工作室。那么在工作室的上面呢我们会有一个叫社区营养健康服务中心。那么在这个服务中心里面有更多的体检设备啊，有我们更专业的营养师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的指导。 那究竟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人群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客户，我们既然 第一步是在社区，同时呢我们一个城市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相对比较大型的这种服务中心。那社区我们是会选择比如说像老年人更集中的一些社区，还是会选择比如说像年轻人更注重比如说健身减肥的这些人群比较集中的这样的社区？ 其实社区呢我们没有去特别限定这个人群，但是呢发现来到我们工作室的这个顾客也好，或者叫会员也好，发现他们更多的是中老年人为多。其实年轻人呢可能他这个工作比较忙，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老年人反而是他的时间更多一些，在社区里面的时间多一些，能够接受我们的服务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那如果像您刚才说的，更多的这种服务的对象是社区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那我们都知道很多社区的中老年朋友他可能自身会有一些慢性的这种基础疾病在身上，那我们又知道像比如说营养的这种管理，营养的搭配对于很多慢性疾病都是很有好处的，他们去了以后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在接受了这样的服务之后真的能够对比如说慢性病有好转，或者说我们能够预防很多慢病的到来吗？ 刚才说的是中老年人在社区里面他们是有刚需的，因为其实现在的中老年人，中国的现在的中老年人实际上是经历过中国的改革开放的40年，身上积累了很多的富贵病啊，中国大概有将近一个亿的糖尿病的患者啊，然后呢中国大概18岁以上的成人25%是患有高血压的，所以说这个比例是非常庞大的， 2.7亿人口，就是2017年的统计报告是， 所以说你基本上在社区里面随便提了一个人，中老年人他身上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慢病，所以他更关心自己的健康。那么他们呢来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呢，更多的是首先呢会参加我们的一个叫生活方式训练营。我们讲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我们叫营养属于叫预防医学。预防医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叫什么，叫知性型啊，就是你首先是得知道啊，知道健康知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相信或者说你理解，那么第三个其实最重要就是行为，你要实施这种行为。所以说知性型这种三级呢就是融入到我们的服务当中。那么用户呢，我们面向于广大的老百姓实际上是不收费的，就参加我们的生活方式训练营，健康生活方式训练营是免费的，大概是7天的时间。7天时间呢，他们每天的上午会有一系列的课程，同时呢会参加我们的健康管理的这种体验活动啊，那么会告诉他你一日三餐该如何去搭配啊，那么糖尿病该如何去通过饮食来进行预防和控制，那高血压如何去注意少吃哪些食物，这些这种理念上的东西呢会在我们7天的生活方式训练当中进行手把手的去教给这些我们的客户。那其实他不付钱，或者说来了之后，现在讲的叫什么呢，叫共享经济也好，或者说叫这个我们讲更多的低门槛的形式，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这种服务。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更多的还会考虑到一个公益成分在里面。 让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对于整个的这种健康的理念、营养的理念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健康的理念其实确实还蛮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说这个少糖肯定对预防这个糖尿病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南方人这个吃糖吃食物比较甜嘛， 对， 然后北方人其实反而吃的没有那么甜，但是为什么北方的糖尿病的数据比南方的要多呢？就是因为北方呢我们经常见到很多老人得了糖尿病去跟医生说，我这天天吃的可注意了，我就吃清汤挂面的，你说，然后大夫说不对，你就是因为吃的挂面吃的比较多，然后这个碳水比较多，这些都是含糖的，淀粉多嘛，然后其实你就是因为吃这个可能增加了你这个得糖尿病的概率。还有好多人说我不吃糖那个减肥，我就吃水果，然后医生可能又要说了，说不对，您这个水果里边全是高糖的。所以其实咱们医生是，就是咱们的营养师是可以给到这个老年人传播一些这样的知识，就我觉得这一点倒是蛮重要的。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有一点，您说到这个知信型，就之前我们跟这个中华预防医学会的这个副会长孔女士也说，就是孔博士也说到过，就是可能现在咱们更多的呢是行信知，就像您的这个营养配餐工作室做的这样，先让大家先 行动起来，然后他看到效果了，自然就会信了，然后他就会去理解，哎，这个知识到底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它起到了效果？其实这个样子反而能够带来一些这种行为上的改变。嗯， 对的，其实在为什么我们扎根在社区去做这个社区营养工作室，国家呢实际上是这个有一个部门叫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嗯， 那么它一般来讲的话，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区，这级就到底了。 嗯， 那么在社区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机构的。 对， 其实我们呢实际上做那个社区营养工作室，更多的是承担了这个国家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就是把真正的疾病预防与控制扎根到社区里面去做这个事情。刚刚您提到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知性行还是行性知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在社区里面为什么扎根之后呢，发现当我们去干预一小部分的这个社区居民的时候，他干预出来效果，干预出来效果之后呢，他的这些朋友，比如老张平时高血压，然后血压特别高，高压特别高，160。后来呢，就是通过我们健康管理服务之后呢，他的血压降下来了啊，降到130，甚至是120了。那这个老李呢，经常跟他一块出去的，就觉得哎很好。 嗯。 然后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现身说法，然后他就会，他可能自己觉得以前说的我喝酒啊，这个吃大油大肉啊什么的都无所禁忌。后来呢，看到老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 他看到效果了。 对，他看到效果了，然后呢，他也会慕名的会来啊，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当中去， 影响这个一个家里的老年人对于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善，其实很有关键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家庭里面是老年人在做饭 ，OK， 我让他改善了这个营养的习惯、吃的习惯，他可能在做饭上就会注意，哦，我今天少放一点糖吧，我少放一点盐吧，那整个家庭的这个饮食其实也是会有所改善的。 是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讲正身是什么呢，叫做您的家庭营养师，实际上是我们面向社区服务的是每一个家庭，社区里面每一个家庭，然后让家庭的所有的人，我们的会员实际上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啊，这个张阿姨家啊，李叔叔家是一家人过来，都是过来，甚至说刚刚提到说中老年人他来参加服务了，后来他把自己的小孩啊，可能30多岁20多岁很肥胖，他也会拉着他的小孩过来参加我们的健康管理服务。 嗯，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健康管理服务，到底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求呢？比如说像刚才小麦说的，如果影响了老年人，老年人在家管做饭，他这个做饭可能通过营养师的这个建议更适合自己，但适合自己的同时，适不适合比如说正在长身体的这些小孙子小孙女们，适不适合比如说高强度劳动的这些儿子女儿们，这可能都是问题。那这样的服务能不能够做到真正的精准细化，像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价值理念之后，会不会我们上完了这7天的训练营之后，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后面的这种服务，我们只要了解了理念，我们回家自己照做就行了。而且现在我们也说了，这种居民的膳食指南其实也都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我们是不是按照膳食指南做就完全没问题了呢？那这样的一个营养的创业项目，它的盈利点到底在哪儿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正盛集团的副总裁、正盛研发中心的负责人林峰，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评论员小麦，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和营养相关的创业项目到底是如何的。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也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题目：七大营养元素除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还有哪两项呢 ？A 选项是膳食纤维和水 ，B 选项是水和鸡。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加入到微信互动当中。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两位的幸运听众朋友，送出价值499元的硕参素。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营养健康创业究竟是低门槛还是高投入？健康管理行业需要深耕细作，如何能得到市场认可，取得合理回报？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营养健康管理行业的创业者与您一同探讨。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正声集团的副总裁、正声研发中心的负责人林峰，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小麦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和营养相关的创业项目到底是如何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健康市场当中的。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也不要忘了今天我们和大伙儿的互动题目：人体的七大营养元素，除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还有哪两项呢？给了大伙儿两个选项 ，A 选项是膳食纤维和水 ，B 选项是水和激素，到底哪个选项是正确的？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500元、499元的瘦身素。那么大家有什么这个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同样通过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过来。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了这个正声集团，它现在所为大伙儿提供的这种服务，其实是分了两级的，一个是社区一级，还有一个就是每一个城市会有一个服务中心哈。最后我有两个疑问，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想问一问林总。第一呢，就是这样的营养模式会不会出现，比如说影响了一个老年人，但是并不能够完全指导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会不会这个老人按照自己的这个食谱给全家人做饭，全家人搭配这个营养，反而出现了其他人的 营 养 不 良？咱们先说说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实际上是面向一个家庭，但是呢，实际上，老年人呢和每一个家庭成员，实际上我们是区别对待的。我们是给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化的这种营养解决方案。很多人通俗理解是说，我们是一个营养师，难道就是去一个做食谱的？给他每天的一日三餐的食谱就 OK 的，其实是不是的。通俗来讲的话，就是你去改变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或者饮食结构是很难的，很难的。那么我们给到用户的实际上是，刚才也提到了说，不光是说简简单单的这种食谱的概念，而是说对他的这种饮食当中的就是某一餐进行一个完整的就是全方位的调整，就甚至是一个替代。 啊，您得按照我的做法来去吃啊。那么这餐是什么呢？是早餐啊，是早餐。我们会改变他的这种早餐。现在人讲的叫什么的，叫一日之计在于晨，其实早餐是最重要的。 嗯 啊，所以说早餐呢又是所有人当中一天最投入精力最少的。比如说上班族早上出门着急上班，然后呢吃点面包吃点牛奶就糊弄就上班了，对吧？老年人呢，实际上有的时候呢，这个也来不及做饭，特别是说送自己的孙子孙女上学啊、上幼儿园什么的，可能他也自己不注意，所以早餐是最容易改变的。那同时呢，就是说这个晚餐和中餐，我们实际上是给予他指导。那么给予指导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是也不会出现说像就是主持人刚刚讲的说这个全家人都吃高血压的这个饮食结构，都吃糖尿病的这个食谱，那就有点乱套了。 嗯， 那么我们更多的是针对家庭里面的每一个成员进行一个个性化的营养定制。 嗯，那既然是一个创业的项目，其实每一个项目都面临着需要盈利，需要比如说有这种进账的问题哈。我们既然是针对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那我们的这种收费模式，我们比如说对于想要有这样的健康管理的这个家庭成员，我们是针对个人来收费，还是说针对每一个户？一户，比如说几口人，我们来进行收费。 嗯，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呢，具体的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根据每一个人特定的这种健康管理方案来去按人头来收费。 哦，按人头收费，而且根据不同的健康状况，比如说这种基础疾病比较多的朋友，可能这个收费相对会高一些，是吗？ 对，对。但是呢，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健康生活方式训练营。其实是免费的， 嗯 啊，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健康生活方式训练营的这种理念上的这些引导和这种科普，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叫二八原则，我们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社区里面提供这样的一个体验服务，基本上他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他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参加我们。 对，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嗯啊、全年的 我参加这个免费的训练营之后，我已经了解 了 健康理念，我学会了。 嗯， 我干嘛还要花钱去享受后面的这些服务呢？没有必要了呀。嗯、 对，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成，正生集团在社区营养这个板块呢，做了一件就是我们讲叫民营疾控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呢，应该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是我们国家的 CDC 来主要在做的这个事情。那么在社区这个层面上呢，其实我们实际上花了很大的精力。那么我们在这个健康生活方式训练营这个板块，实际上是面向于全社区的居民免费提供这样的服务。 嗯， 那这种服务呢更多是理念，因为我们发现大概有 80% 的用户实际上是真的是免费参加，后面就不会再接受我们更深层次的健康管理服务。那只有 20% 的，这也是符合这个二八原则。那但是呢，这80%的这个用户呢，他本身他就得到了一些指导和培训。本身来讲的话，可能有一些人他真的是说，哎，我已经会了啊，我就可以不用再继续的购买你后面的服务了。 嗯 啊，那这个呢，我们也很欢迎，毕竟呢，这个事情呢本身就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事情。OK，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一些用户呢，第一个呢，就他会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慢病，或者说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需要专业的营养师来去给他全方位的跟踪式的这种指导的时候，那么他会购买我们的服务。因为毕竟我们的服务里面会有这个定期的体检，会有定期的营养专家的这个咨询和指导，给他定期的去调整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以及运动方案。那么这种服务实际上是更深入的，可能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叫健康服务业。 嗯， 那么这块的这个服务呢，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我们讲叫高知人群啊，或者说这个高健康素养的这些社区居民们，他反而是更热衷于购买这样的服务。 嗯，我知道正生集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创业之初到现在时间已经不短了，不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知道的很多创业项目可能才两年三年，知道正生集团好像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嗯，这逐渐发展过来，您跟我们说一说，一开始我们就是这样的运营模式，还是通过这些年的摸索，我们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这个运营角度和方向，现在发展成为一个其实不仅仅是和营养相关的这种创业项目了。我们现在也涵盖了比如说生活方式的指导，甚至比如说运动方式的指导也加入其中了。 嗯，其实呢，正生集团它从事这个营养产业已经应该今年算第11个年头。 嗯。 那么我们这十年多的时间呢，其实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切入到这个社区营养服务这样的一个板块。我们的实际上真诚集团它本身它也有一些国资背景，它的这个股东结构呢实际上是从国家这个国开行和高新集团投资，同时呢我们的生产基地呢在新疆，那么新疆的这个省国投和这个中小板块的这个投资公司，都是这些国有的投资公司都是真诚集团的股东。那么我们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新疆从事这个农业这个板块，因为新疆的这个农业资源很丰富，农业的这种农产品也很，就是在老百姓当中是非常的喜欢，像新疆的大枣，那么新疆的干果，那么这些呢，其实正身呢，实际上是在新疆呢是种一种就是新疆的这种维吾尔族的医药啊，也是一种植物叫菊苣，然后呢，包括新疆还有一种老百姓特别喜欢的叫鹰嘴豆。啊，包括红花啊，榨红花油，所以说呢，新疆真诚集团呢，就是真诚集团呢，在新疆呢，实际上一直是从事的这个农业板块，农业板块，这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这个板块。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农业板块去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之后，它怎么去面向市场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啊，去卖原料呢，还是卖终端产品呢？其实呢，我们通过我们自己对于农产品的这种研发。去延长农产品的这种加工链条，最后形成了这个工业的这个板块，也就是说这个现代农业之后的这个农产品深加工的食品工业，这个板块。然后呢，我们开发出一系列的这种优质的深加工的这种农产品，那么再到最后，就是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单纯的给到这个老百姓普通的这种农产品或者深加工农产品还不够，他们的这种理念没有改变，他们的原来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你发现给他再多的营养的东西他都没有改变他的这种健康状况，所以说我们才会说去研究在社区里面提供营养师的这种服务，我们把称之为叫健康，就是营养师的健康管理服务，来去通过他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运动，再加上我们这种正身的这块的基于新疆的这开发的这些我们说有机的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结构加进去，元素加进去，然后呢去系统的去调整它的这种生活方式，最终呢发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好，我们大致有了一个了解哈。其实听完之后我就有一个担忧，它既然有这种农产品的生产，甚至有工业的加工，到后续然后我们社区有这样的这种健康服务的管理，会不会像很多老年朋友经常接触的这些保健品一样，先免费给你上课，给你讲这些理论知识，后续其实是为了把 产品卖给你， 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个嫌疑啊？ 其实呢，应该讲社区里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就是这个社会上就有句话叫什么叫劣币驱逐良币啊，就是社区上的很多的这种社区里面的一些居民，他会被各种就是去年315打击的叫会销啊，会营销，就是以一个高价，然后呢这个卖给了一个非常不值钱的东西给社区居民。然后呢你再去找这个人的时候找不到了。其实呢这个国家呢实际上是属于严厉打击的这种范围啊。那么我们呢实际上的做法呢，实际上在社区里面也经常会漏以为我们也是卖保健品。 受到这样的 啊，也是误以为这样。其实呢我们跟这个国家，包括说这个疾控中心，国家疾控中心跟中国营养学会还有中国预防医学会啊，这些都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我们提供什么呢？我们实际上是提供的健康管理的服务，而且我们是在社区扎根。就是很多的卖保健品的，他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今天来北京，明天来河北石家庄，再后天来到这个江苏上海等等。 他们属于庙不跑。 对，所以说呢，他就是特别害怕说，哎，我坑蒙拐骗之后呢，这个你再找到我干嘛？而我们呢实际上是扎根在社区，我们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社区服务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提供的是他的这种健康管理的服务，包括说我们刚刚说的生活方式训练营。然后呢他如果说后面参与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之后呢，实际上是会进行为期一年的这种健康生活方式的这种指导，加上针对于他具体身体的某一个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案，比如说这个高血压 啊，那么如何去通过这种饮食和运动去真正的降低他的血压和让他血压变得平稳，包括说有一些社区里的居民中老年人骨质疏松、骨关节病啊，爬楼梯非常的痛，那么我们呢实际上是通过他的饮食啊，让他的饮食结构里面增加蛋白的摄入，特别是增加这种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的摄入，然后同时呢再进行这种在店里面进行一些相对的这种关节的一些抗阻的运动， 嗯， 来去提高他的肌肉的这种比例，提高修复他的关节的这种就是软组织啊，去增加他的这种健康的骨健康的程度。 嗯，也就是说其实针对每个人不同的健康状况去制定适合他的这种营养的搭配方案，而不见得比如说像正盛集团生产的这些保健品您都需 要买， 对每一个人都需要，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可能并不需要这些产品。我们理解一个比如说正常的膳食我们应该如何搭配，我们应该多吃一些什么少吃一些什么，同时我们应该每天怎么样的运动，其实也是我们享受这样的这种营养或者说健康服务健康管理的我们的这个日常，是吧？ 对的。 那像我就觉得比较好奇的，那像这样一年的服务的话，大概我需要多少钱我才能享受到这个一年的服务呢？ 嗯，其实呢每一个用户的他的情况会不一样。 嗯，我们刚才说了嘛，这个有慢病的老人可能这个价格会多一些，比较健康的这每个人的价格不同，大概的价格区间呢？ 对， 我们现在呢大概是在这个主要的市场啊，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这个一二线城市啊，然后呢大家的这种收入水平还比较高。 嗯，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的价格一般来讲的话是从6000到12000不等。 嗯， 就是每一年的服务，大家好像猛一听好像这么多钱， 对呀， 还蛮贵的。其实呢，这个里面会有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如果说划分到每一天，以及说每天大概会有3个营养师来为你提供持续的服务。其实这个在我们的服务当中，服务的成本是最贵的。 嗯， 服务的成本是最贵的，就是营养师的这个成本是最贵的。 嗯， 因为这个营养师他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需要就是给用户基本上是24小时服务。 嗯 啊， 那这个如何做到呢？还有一个就是营养师的资质，他比如说是公共营养师，还是比如说我们医学行业的这种专业的营养师？ 营养师呢，以前我们叫公共营养师。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公共营养师有营养师的培训和职业它的发展的这个轨迹。 嗯， 那么现在呢，就是国家呢现在推出了一个，就中国营养学会推出了一个叫注册营养师。我们去年呢跟中国营养学会合作呢，成立了一个叫中国营养学会社区营养与健康管理峰会。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峰会上呢，我们还颁布了第一届的这个注册营养师资格证。啊，现在国家呢实际上在倡导一个就是注册营养师的概念。注册营养师什么概念？就是你需要有这个营养学相关的本科以上的从业背景。 嗯， 啊，就你是学这个专业的。 嗯， 同时呢你还需要有相关的这种从业的年限。啊，一般来讲的话是3到5年。如果说你想免试成为注册营养师的话，你需要在这个行业里面从业15年以上才能够免试成为这个注册营养师。 嗯，资质我们了解了。嗯，那这种服务模式呢，尤其是您刚才说的，可能每一个朋友会享受到每天有3位营养师24小时的这种提供服务。他是比如说入住到我们家，还是通过比如说电话短信或者微信的形式为我提供这样的服务呢？ 嗯，因为我们的社区工作室里面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是常驻的3位营养师，然后呢我们最重点的干预的部分就是它的早餐部分。 嗯 嗯，因为刚才提到的说早餐是最容易改变的，也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会要求或者说跟我们的付费会员希望他呢就是每个早晨早餐的时候来我们工作室，然后呢由营养师为他制作丰富的美味的适合他的这个营养早餐。 嗯 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会涉及到说这个我们会为他准备这个就是早餐的一些食材啊，这种食材呢不像是说我们去蒸个包子啊或者说这个炸个熏卷啊，包一个粥啊什么的啊，这些的话可能会少一些，而更多的什么呢，更多的是针对于他的这种身体状况，我们去设计 首先是涉及营养素的组成，我们会强化某一种营养素，比如说膳食纤维啊，或者比如说蛋白质啊，同时呢会结合他的喜好，比如说张大爷他喜欢吃胡萝卜啊，他喜欢吃这个银耳啊，喜欢吃这个番茄，我们在这里面的话会用到另外一个这种器械，就是我们说的叫破壁机，就家里面很多的家庭里这种服务也会用到的、那么把它结合起来，打出来一个糊糊状的这样的一个，那这个一方面是强化了某一种营养素的营养，同时呢又把这个我们某一个特点的，比如张大爷他喜欢吃的胡萝卜什么的都已经在这个早餐里面了， 加入其中了。 对， 既然说到了营养素，我们也说说今天的互动题目吧。人体所需的这个七大营养素，除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还有什么呢？来，这个 林总 跟我们说一说，还有两个 揭晓一下答案。 对， 好，其实呢，很多人都关注的是这个蛋白质、脂肪啊、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更多的，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膳食纤维和水。 为什么呢？ 首先呢，中国营养学规定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个人一天至少要喝1.2升的水。就相当于我们平时那个 大可乐瓶一瓶。 大可乐瓶一瓶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容易忽视，就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它本身不被人体吸收，很多人不以为然，说膳食纤维也是营养素，但是后来发现膳食纤维它实际上是我们肠道健康必须的这种营养素。它虽然不被人体吸收，但是它可以调理我们的肠道，可以解决很多的像便秘啊、腹泻啊，包括很多比如说像慢病的一些问题。我们建议就是说用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基本上无论是从食物里面摄取也好，还是说你去营养强化也好，那么我们建议他每天至少要摄入25克以上的膳食纤维。 像这些营养方面的知识，其实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在我们的这样的这个训练营当中就可以学习到？ 对， 或者是应该是在咱们的一年的那个管理方案中应该有一些渗透。因为刚才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这儿算这个账，你说这个一年要交9000块钱一个人，然后那他每天就算每天管我的三餐的话，那相当于一天的这个饭要30块钱呢，那我一天的早餐就要30块钱，那其实蛋白质不就是我可以吃鸡蛋吗？那一个鸡蛋也就现在卖也就1.5块煮好了的那种，那这里边我觉得这个费用太贵了，会有很多人去做 精明的一个消费者提出了问题了。 对啊，不，我其实还是在为林总这个担心，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像我这么来算这个账的话，那到底有多少人会去选择咱们的这个服务？然后那咱们的这个营养小屋开在了40多个城市，真的能维持下去吗？ 其实呢，这个所有人都会算这笔账。如果说单纯的跟这个我们说厨房，现在有些城市做中央厨房 配餐啊， 配餐来比较的话，其实是超出了他一天所这个饮食上或者说伙食费上的这个花费啊，或者说有的是相等啊，有的是可能是超出的。其实呢，我们更多的不光是说我们定义为自己是一个配餐厨房的一个概念，其实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在我们的营养工作室里面，我们会对他进行指导，但是我们不会去真正意义上的去做饭，或者去炒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提供的是这种营养的这个，比如说他来到我们的店里面啊，他会每天会在我们店里面有我们店里面会有一个就是运动区，他每天会来到这个我们店里面去会参加一些运动。我们店里面有一个叫律动仪。就是它是这个垂直律动仪，它是在它站在上面呢，每天要活动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时间呢，实际上是相当于你跳绳跳了半个小时。然后呢， 微信朋友圈20000步。 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就是在相当于说你去健身房的钱。 对， 其实你去健身房一次也得一年差不多也得6000块钱啊。去健身房的钱，再加上有一个专业的营养师跟在你身边。每天早上还给你做营养早餐，就你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正值的服务啊，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厨房的伙食费意义上的这种餐饮服务。 那这样可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小屋的比如说每天的这种承载量， 如果大家都去运动的话，每个人半个小时，我一天也排不了多少人，尤其是大家伙的这种运动时间又相对会比较集中，那这个时候如何来比如说分配好我们的这个客流量，然后呢我们如何做到作为一个企业来说肯定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客户来加入到其中，这会不会产生冲突呢？ 其实呢这个冲突肯定会有啊，但是我们呢实际上是怎么去规划好，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社区居民来到我们的工作室里面去享受我们的服务。 嗯， 但是呢如果说你作为这个从商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没有付费的用户他可能在我们工作室就参加七天的这种我们讲叫训练营的服务啊，那么只有这个付费的用户才能够一年持久的去参加我们工作室的全年的服务。 嗯， 这里面会有一些差异。那从这样来比较的话，其实我们真正意义上常年待在我们的是付费会员的居多。 嗯， 这样会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分配。 嗯，那这也就是说在质和量的上面其实还是有把关的，不会造成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去了之后排队都没有位子，或者说享受不到这样的服务。 对，因为毕竟用户付费的用户是付了一定的成本过来的，我们更多的会照顾到这个付费用户的这种情况。 嗯，好，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最后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因为在昨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就跟我们提到了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健康领域啊，尤其是比如说涉及到这种和疾病相关的健康领域，它其实收回成本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阶段。那也想问问，像比如说郑生做这样的一个小屋已经从创业开始到现在已经11年的时间了，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盈利了吗？还是说现在依然是处于一个比如说在拓展市场的阶段？ 嗯，其实呢我们针对于某一个具体的社区营养工作室来讲的话，它的承载量的话，就是我们付费会员一年的话大概是200个人的服务规模。 嗯， 啊，只有200个人，你可以想见说整个社区其实有成千上万的社区居民。 嗯， 然后我们真正服务的实际上在这社区里面真正的付费会员应该还是这个社区里面的中高收入的这个消费群体。 嗯， 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按照平均每一个客户9000元的这样的一个年健康管理的服务的这个费用的话，其实承载一个工作室啊，那么基本上我们当年就可以收回成本。 哦， 啊，所以说这个营收呢其实更多的是在社区里面的话，对于从事社区营养这种创业的项目的话，基本上当年你就可以收回成本。 哦， 这本身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创业项目。 嗯，所以说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说，现在这样的这个营养方面的这种创业项目，其实相对其他很多我们说近代大健康领域和很多疾病慢病相关的这种领域，它的这个收回成本的周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那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我们也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499元的这个瘦身素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哈，高新玉这个听众朋友是答对了，然后呢有往直前、海上生明月这几位同学都是答对了，然后呢您选出两位吧，林总。高新玉、勇往直前、海上明月还有小面包，这都是答对的朋友，咱们在这几位朋友里面选出两位幸运听众。 哇，真的好难选啊。 要不然咱们按时间顺序来吧。 好， 咱们最先答对的两位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应该有一位是海上生明月这位听众朋友，还有一位是高新玉这位听众朋友。好了，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也希望两位把您的这个通讯地址以及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继续发送给我们，在节目之外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把这样的奖品邮寄给您。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和健康和投资相关的话题，也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投资家。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 10T3 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日本的几个城市啊、嗯、几次去日本还是一次去日本？ 我去日本呢应该已经去了，我看加上前年的话应该已经第四次了。 第四次去日本了、哦、 对，是的。 是不同的地方吗？ 是的，日本是一个值得你去很多次的城市、嗯、国家、嗯、 是的。 对对对， 为什么那么喜欢日本？你一定有你的原因。 主要因为干净吧、 哦、 我觉得对、 嗯、 而且环境和空气都很好、 嗯、 适合一个人去旅游，然后可以放空一下自己。 都是一个人去的吗、 哦、这次是一个人去的、 对对对，我去 哇 我去旅游基本上都是一个人，从来不跟团、 哦、 对，也不和朋友一起这样。 为什么？你就是因为 你发现没有、哦、内心世界特别丰富的人都特别喜欢一个人旅行。 好的解释， 对不对？ 解读很好。 其实我觉得不是，主要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迁就别人吧、 哦、 我觉得一个人去旅游的话、 哦、其实不给自己和别人找麻烦就对了，我觉得是、 哎、 对对对。 那既然你是不就是不迁就别人的话、嗯、那你一定对旅行有你自己的 要求 和规划。 是是是、哦、因为我觉得就是旅行的话最好一定要做好规划。 是的，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来、 嗯、 但是如果说很多人一起去的话，偶尔你会迁就别人，别人也会迁就你，自己想玩的自己想看的没有看到，然后可能还会干扰到别人的计划，所以说一个人出去玩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当然 的， 哇， 编剧就是编剧，他被圆过来的。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内心是非常强大的、 嗯、 因为我就一次只有一次一个人 出去玩 待了一周，我待到第七天的时候已经开始跟我自己对话了。 看镜子是吧？ 太寂寞了。 我很漂亮。是我很是不是那感觉？ 真是真是，就到最后你会环顾四周，没有人能跟你说话。 今天也特别开心啊、哦、结识新朋友，而且是一个心态很好、 嗯、 很有自己感觉的一个编剧哈、啊、 对。 那比如说四次去日本都是一个人去的、 嗯、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最近应该是第四次去、啊、 是。 这次是什么时候去的？去的哪些地方？ 我这次是那个九月份 秋天的时候、 对，秋天的时候去的，然后是去了大阪、 哦、 然后是以大阪为一个集散地 原点， 对，原点，然后去了旁边的京都，然后去了奈良、 哦、嗯， 对，然后最后又在大阪大采购，然后就回国了。 不错， 嗯， 不错不错啊。我老觉得编剧其实他也很挑剔的，你像他是写字的， 当然了， 每个词藻啊、 嗯、 主谓宾啥的连 主谓 连接 还有丁壮甫 写胖了形容的白说的土野的等等，这些都得用哈、 嗯嗯、 那比如说去大阪，因为大家都知道大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哈，吃在大阪，消费在大阪， 对， 时尚也有啊。 对， 你去大阪的就是比如说从中国北京到达大阪的第一天晚上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做了什么，想干了什么？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 我去大阪的第一天晚上，我在宾馆里面泡澡喝红酒。 哎呦， 我的天哪！哎，他是一个对生活很有要求的人， 他有营造气氛。嗯， 请问你这编的是什么电影？ 梅香死女人呐、 啊， 类似吗？对不对？ 嗯， 很好，很有情调哈、 嗯嗯。 其实我们知道，在日本的住宿，因为我跟道道都去过日本哈，他、 嗯、 那个空间不是很大， 对对 对, 对 吧？很但是很紧凑。你在大阪居住，在你不是还去京都和奈良吗？ 对对对， 也住过吗？ 是这样子，一般的话、uh-huh. 在大阪的话住酒店会比较好、 uh-huh. 但去京都和奈良的话住民宿会非常非常的划算、 uh-huh. 有打算， 这个不错。 嗯， 对，但是在大阪的话最好还是要住酒店，他们的酒店虽然说格局很小， 嗯， 但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非常方便的， 对，非常方便，而且什么东西都会感觉很干净。 嗯， 他那里的那个澡缸也是在你入住之前就会有专门人给你清洗干净， 还有浴缸呢。 对、哦、对，我就因为现在在国内的很多宾馆的话、 嗯、 其实你并不是太敢去泡它的浴缸， 是大家都有一些、 对对对， 就看到一些信息 会有一些顾忌， 是有顾虑哈。 但在那边的话虽然说很小的，还有那个日本的那个马桶大家都知道的， 对对对对， 马桶圈、嗯、 是的 它的那个整个卫生间是设备是十分齐全的， 对，你就会感觉是很宾至如归，就为大家想到都考虑到了干净卫生，是不是？ 然后我的话比较喜欢找一个高楼层的， 哦， 对，然后 是， 对对对对对，然后泡一个澡，然后喝一杯红酒，因为刚到那嘛，第一天其实 放松一下， 其实还是很累的，虽然说离得蛮近， 哦、 但是你从下飞机 然后你要就是哎坐车之类的，然后要到酒店，其实这前前后后至少也得小半天有 了。是的，是的， 对， 差不多。 因为这是第四次去日本了，就算是比较熟悉交通工具，怎么去接乘换。换乘，第一次去的时候更麻烦。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就坐那个，就不知道怎么走。 新干线吗？ 啊，对。然后上去之后呢，就都是亚洲面孔，我也不知道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哪里都看，哎呀，很麻烦哈。我刚掏出地图，在我旁边的一位我国南方福建的朋友就过来了，福建人非常热情。你是找不到地方了？我说是，我非常着急，因为还有家人嘛，不能丢脸。然后 不能丢脸， 那就跟他拉到一边去了。这个地方怎么的？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 对对对， 而且其实在几次去日本，他们的除了服务业，当地的朋友也是非常热情的帮助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对，其实如果说一个人去日本的话，准备好三个东西就能畅游了， 三大法宝 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钱当然不能算了，这个不带钱的话 走除了钱之外， 对，第一个话是在出国之前准备好一个随身 WiFi。 好， 这个东西比较重要。其实去国外的话一般很少会打电话，而有 WiFi 的话也能语音也能视频，很方便。 没错， 对，带一个随身 WiFi， 移动 WiFi。 第二个是在你的手机里面下载一个谷歌地图。 谷歌地图。 对，谷歌地图。第三个是有一个专门的日本的那个动车啊地铁倒车的，有个东西，有个 APP 叫做 这个了。 对，专门有一个叫做站内换达还是叫什么的，反正 大家可以搜搜看，站内就出来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是专门用于日本的，他会给你教的很详细。 是中文的吗？ 对，全中文。 太棒 了，太棒了。 对，就是你要去哪里， 汉字嘛， 是 的。 你要去哪里，他会告诉你坐什么车，然后坐几站，然后下车以后再转什么，然后或者他也会 详细到这样的地方， 非常非常详细。包括就是如果说他需要走的话，他还是 多少米多少米告诉你。 对对，告诉你怎么走，走到哪里去，再怎么换乘。哇，因为其实那个日本的那个 JR 有点麻烦，它跟中国不一样，它是比如说你要去某个地方，你要进它特定的几节车厢，而不是随便进。对，如果说你进错 几号几号， 对对，如果你进错的话，可能它到一个就是交叉口的话， 它会脱轨的，是吧？ 对对对，它就把你带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是 真的是 阻压网络嘛？ 真的是。 对，他因为他的车是到一定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其实一辆车会变成两辆车。 你看，真的是脱轨， 对对对， 他 分开嘛， 对， 分开， 分开旅行。 对，所以说，如果说你。那个多次 你有没有分开过？ 我可没有。 对， 提醒大家， 所以这些东西要一定要注意。对，其实如果有这三个东西的话，在日本你想去哪里，基本上都是可以找到的。 大哥，今天来了个编剧啊，自我介绍一下啊，一凡嘛，很多朋友喜欢吴亦凡，对不对？吴亦凡凡，今天是张一凡同学，年轻有为。他刚刚说这个三个法宝 啊，是 总结了一下，我叫朱驼啊，凡凡哈， 你够了，朱驼， 最重最重要的哈，在外边你不智能手机，好的智能手机很重要， 是的， 时刻保持有电， 对 对吧？这个都很重要， 是 不是？在日本有很多可以方便大家充电的设备，你没有 啊？是的，是的， 它并不是。真的是有，还有就是 没发现这个。 有些朋友啊，就看到一些电视台的一些媒体的报道说，你在一些公共的场合用这种充电器插到你的手机这个接口，它的信息会泄露，是不可能，在日本是不会可能这样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大家放心吧。 非常好了哈。刚刚说到大阪，刚刚说你晚上的编剧嘛，喝点红酒对，走高丽哈。 可是我就在想，你为什么晚上没出去逛街呢？ 会去溜达吗？会去溜达吗？多好的夜晚呢！ 那个洗完澡以后，当然是去溜达一下，吃晚饭了。 哦，他是先洗澡之后沐浴之后，喝点红酒去吃点晚饭。 哦，原来是这样哈。 大阪的夜晚，哎，你去过日本几个城市？先跟我们说一下。 我去过东京。 东京。 对，然后包括东京周边，然后去过北海道。 哦，去过北海道。 对，然后还去过就是 奈良、京都。 对对对，这个应该其实它都是离得很近的， 对对， 所以说去一个地方，基本上旁边地方都会转一 道。跟我都去过东京， 对， 东京的夜我们是感受过的， 是的， 有两个字形容一下， 灯火辉煌， 搭街图 啊，对对 对， 那就是灯火辉煌嘛， 非常的漂亮哈。那大阪的晚上，你的感觉跟东京是相似还是有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不一样， 不一样 啊，对，因为东京的话。 毕竟人还是多， 人多， 而且很嘈杂。 是， 大阪的晚上的话，你会觉得它相对于东京的话安静很多， 那不挺好吗？ 对，而且主要的几个地方，像是新斋桥，对，这个是大阪的一个相当于 是。新斋桥好像是必去的吧？ 对对对，必去的，必去的一个地方。但如果说你想找安静一点的话，你去旁边的一些街道转，你会发现，有很多小店啊。然后那个 类似于什么风格的小店呢？就是那种饮食的、购物的还是？ 我说的是饮食这方面。 饮食方面， 对，饮食这方面，他们会经常会有那种很小的馆子，你进去以后大概要上一个，比如说要一份海鲜饭，那折合人民币才20块钱左右吧，但里面会有四五片生鱼片，然后还有就是虾。然后底下是米饭，而米饭吃完了还可以 很丰富， 免费的去给你添 续米饭。 对对对， 哇，免费续饭，我的天哪！ 你带我去吧。 不行，我跟你说，周总，你这样的客人会被人禁止的，禁止入内啊！ 日本服务不是宾至如宾吗？ 但是你饭量太大了， 对， 人家本成本回不来。 我控制着我自己嘛， 这 种大阪是实在大阪是有讲的， 对， 是的。而且你刚刚说的这个海鲜饭，我是有看过照片的。20块人民币，其实份还挺大的。 对对对，反正像我这种体重不到130的，我是吃不完的。 他1.85米左右吧。 体重不到130， 有了。 你说气不气人？广大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打他。 好瘦，好瘦。 对， 但是实在大阪一定不能亏待自己的胃， 是， 对不对？ 是，肯定的。 那个海鲜饭是一小点缀，太多大阪可以吃的海鲜一条街，大螃蟹呼啦呼啦闪。 对对对， 一定要去那个打卡，对不对？ 对，最主要的是河豚。 哦，河豚。 河豚。 对，我 生气的时候真的是 我在大阪吃的最好的一顿，应该就是吃那个河豚。 河豚。 对，然后那真的是太多了，它是相当于整个把一只河豚给你切，就全部给你切掉， 就利用掉。 而且，对对对，这个词用得很好，它是利用，因为它是总共分了，相当于是三道工序。它第一道工序是把最鲜嫩的肉， 炸了， 就让它平复 ， 对对对对， 别鼓胀， 对，鼓着爆切，爆下刀， 对对对， 容易刺着。 他一开始先是会把最好的肉，然后给你做成鱼身吃，然后接着他会把一些旁边角角，他给你做成那种炸物，对，然后他最后他会把那个鱼骨头，包括一些旁边那些肉，然后给你拿一个火锅，然后里面放上豆腐之类的，然后给你做一个火锅， 好棒。 然后那一个。 套餐是 对，但那一个套餐相当于就差不多是一只河豚一般人反正是肯定吃不完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吃完一只。 是是是，那我身材在160左右嘛。 是是是， 对对，比较圆润，然后味道是真的好 啊。 我在北京也吃过河豚，淮阳府吃过河豚，它的河豚也是火锅类型的，也有皮也有肉，那河豚肉非常香，非常香的，类似于那种就是没有脾气的黄鳝。 脾气的黄鳝， 对对对， 对，还真是。它那个河豚的肉吃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那个我得减肥了 啊！ 刚刚他说我能吃一顿，我心里余悸。我跟你讲，我走了。 哎，这里有垮顿啊！ 嘴贱，没有吃有碗的，我260。哎， 没事没事没事啊。 其实吃在大阪有很多很多的小吃，也是很吸引人的。 是的， 甜蜜的甜点啊，什么那些，有没有自己一个人吃甜点？ 对，我就想一个人吃河豚，你吃了这么多顿饭，你就不寂寞吗？ 会不会有一点点，比如想有一个人聊聊天的感觉，在日本？ 其实，要说日本的话，其实国人是有很多的， 很多中国朋友， 对，太多了，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店，你只要走进去。 就是中国的， 对，你用英语去给人家说，哎，这个东西多少钱？人家会告诉你，人家用汉语会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多少钱？ 我可以会说中文，对不对？ 对， 对， 而且里面不光是那个中国人会说中文，里面的基本上很多日本店员也全都会， 服务员也会说， 对对对，包括他们的机场也会有专门的， 太方便， 就是他们那里机场上次去问路，因为那是第一次去大阪嘛， 第一次的时候， 对，不知道的时候，然后我就去问路。人家先用英语问我是哪国人啊，我说我是中国人，然后马上就切换成了中文 模式， 对，中文模式，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专业。 当然当然，全世界都在向中国人民示好，日本当然是前三甲排列，中国人出境 是的是的， 他当然要服务到位了， 对， 服务不到位谁去？ 不，反正还有那么多可以买的嘛。 是是是。 其实说到大阪，因为我没去过大阪， 我也没去过。 但是每一个嘉宾、每一个朋友来都说大阪的那条街什么吃有多好，等到各种记忆的时候会有多么的精彩。但是日本就是，所以说大阪给我的印象除了吃好像就没别的。 一凡， 购物， 购物 ，shopping， 对，而且还、而且日本啊、大阪还有一个去大阪必去的一个地方，国际，国际影城。 国际影城啊，是那个环球影城， 对，环球影城，环球国际影城， 那 也 得去， 对 对 对， 大阪那个地方 一定要去， 你去自己也是自己去的， 对，自己去的。 哎呀，他这个人真的心理够强大， 那你心理好强大，真的。 我觉得 被挤的呀， 怎么会这样？ 他一个人去那儿反而玩的更爽，因为他可以走那个快速通道。 对啊，买一个快速通，买一个快速通道票，对，很方便的。 对， 其实我一个人去环球影城，我觉得是幸运的，因为我有点恐高，我觉得如果我和别人去的话，他肯定会拉我去坐一些什么 过山啊、 过山车啊，对。但我一个人去的话，我就无所谓，对不对？谁都勉强不了我。 是，哎，真的，我觉得一个人出去玩啊，就自己做主， 非常的自我的一种 不打扰别人，也不影响自己的心情。 是的，是的， 是不是？大阪的环球影城，你是在那待了一整天吗？还是？ 我待了大半天。 大半天。 对，我去的那天还正好是有庆典，然后是有那个车队游行啊，那个车队游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有差不多快15辆的那种花车，对，然后每个花车有不同的主题， 是是， 对，完它是整个 都是电影的角色是吗？还是卡通人物？ 是电影和卡通都有，对。那次也是赶得蛮巧的，对对对。 你看我们的编剧呢，行走大阪的时候，他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人啊，一个人吃饭、旅行、探究什么那种感觉。 我想到了叶 子吗？对呀、啊，有合影。 对， 下半段除了大阪，就还有很多像奈良啊、京都。京都是非常日本的一个地方。 而且他这次是待了2周的时间， 对， 好长的时间， 很长时间。所以他真的可以走走停停，他不用赶啊。 他可以有很多的分享。其实我们刚刚上面呢算是一个了解彼此，了解我们的节目，了解一凡的表达啊。下面呢我们熟了之后，然后详细的说说这几个地方他的一些感觉，因为我觉得编剧啊内心戏很重要， 是 文字，这就是文字，让演员或让导演再去创作出来是另一番用他们的理解， 对，是的， 但是他自己是有一个理解，对不对？到底合不合适他自己明白， 中心思想只有他知道， 对吧？ 对，你其他的那些都达不到， 对吧？竹叶斌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道。 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电影的编剧张一凡， 是的， 他在日本到底怎么玩的，下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 Sun's up, it's a little after 12. Make breakfast for myself. Leave the work for someone else. People say, they say that it's just a phase. They tell me to act my age. Well, I am on this perfect day.Can go wrong. It's the perfect day. Tomorrow.

给我们的一凡的感觉就是既时尚又可以吃得很好， 嗯， 又不是那么喧闹，对不对？ 对的， 对的。那其实我觉得京都和奈良更是另一番感觉了。 是奈良就是小鹿嘛？ 对呀，奈良好可爱的。 除了鹿，它也很有，还有别的， 还有大鹿， 然后说得好， 还有马鹿， 马鹿对。那比如说京都和奈良，先去的哪个呀？从大阪走 啊？我先去的京都， 京都 对、 嗯、哦，哇，京都是要很正式那种感觉。 京都哇，是不是很有那种复古穿越的感觉？ 休息一下， 因为我觉得京都这个城市是，首先它保护的特别好、 嗯， 就是在京都的话，一眼望过去，没有哪栋建筑是感觉是超过四层楼的 哦， 对，四层楼的感觉都很少的， 嗯， 然后嗯，就是。平时大家在路上基本上都是在骑自行车， 哎、 对，骑电动自行车。 东京可没有这样，东京在跑。 东京真的是特别赶 路、 哦。 然后旁边那个走在路上，路边会有很多那种穿着和服的女孩子， 是当地特色。 就会觉得特别美好。 嗯嗯。 然后我去的时候正好是秋天。 然、哦、后秋天。 然后那个叶子都黄了， 啊、 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美。 哇、 哦，对对对，然后住的民宿 啊，民宿在京都的民宿是什么感觉的？跟我们讲 讲。住在京都的民宿 是很日式，肯定就对了。 对，很日式，而且、嗯、第一是很干净，而且还很方便。 哦， 对他一般的话，也会很热情。 嗯、 我住的那个，他每天早上都会给我 做早 饭。对对对，做好 真好。 对，然后感觉就像是住进了他们家一样。 对对，是一个客人，嗯、一个朋友。 对对对对对， 嗯。 晚上的时候你能听到蝉叫声，然后我住的那个他们家还有小孩子， 正好秋天可以听到蝉鸣、 哦、 对， 他们家还有小孩子， 你不听话，你刚一起作业你是不是我的金牛 等等的 对，我反正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哦、毕竟听不懂、 哦、是 对，但是会觉得那种 家庭的氛围， 对，整个氛围是 早恋了 早恋了 你又养青蛙了吧 对 吧，是中国拍照了跟喜鹊 等等的一些感觉。民宿京都走走停停的话跟大阪又不太一样，因为你说它没有那么高楼大厦的那个、 嗯、 那个所谓有点距离的感觉，没有， 我觉得京都会给人一种慢下来的感觉， 对对对，看、啊、 楼都非常的日本， 对、 嗯、 对吧， 去京都的话肯定是要去看寺庙， 是的， 嗯， 对，它那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寺庙， 不单是一条街，不是很多街、 它对它不是一条街、嗯、然后我还没有看完， 哦，在几天，在京都， 我在京都待了小一周， 一周的时间 都没有看完。京都不是很大吧？ 它不是很大、哦、但是有那么一两个，就是我在网上有查到有一两个寺庙它是属于那种很小众的、 嗯、 然后我去找我没有找到， 哦， 对，然后这个是 假资料， 对，他没有找到，然后就那不行，我的明天接着找， 是真的用心找的，没找到 啊，是真的用心找、 哦、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他其实那个寺庙我觉得可能就在附近，但是因为他建筑都长得 很像、 啊、对，他那个寺庙是相当于在建筑之中的那种感觉，对、 哦、 然后就没有 环中套环那种感觉、 嗯、 那里面有一个寺庙金阁寺，他那个金阁寺的所有的那个房顶全部都是用金箔做的、 哦、 对，金阁寺特别有名， 好这样啊、 嗯、 对，还有一个好像是叫清水寺， 嗯， 那个好像是整个寺一根钉子都没有，就是那个唐代时的那种 那个字， 对， 那个字叫一个木头、嗯、一个那边那个我忘记那个 啊、 哦、 对， 堆起来， 对对对，它是堆起来的， 对， 据说是不管怎么地震这种建筑 是 绝对不会倒的， 牢固， 这一定是个物理学家建的 建筑嘛、 嗯、 对，建筑学非常非常厉害啊。 然后去那边的话你就会发现街道上大家都在嬉闹啊玩，然后旁边有很多很多卖那种日本特色小吃的， 嗯， 然后对，然后就感觉像回到了就是几十年前的，就是那种， 对，就是 中国 跟动画片里看到的一样 的 场景。 对，其实你要说在动画片里，因为我也常看日本的动漫嘛， 嗯嗯嗯、 然后就是每当他们表现夏秋季， 你可不知道到那看动漫时的表情、 哎， 我给你形容一下子 啊， 嗯， 我在后边坐嘛，办公室在这儿戴眼镜。我在笑什么？ 对，我跟你说，因为太搞笑了嘛，我一般看的都是搞笑的， 对 啊，然后就看他们那个，如果要是秋天的场景，真的是满处金黄， 漂亮啊！ 对， 嗯，日落大道 啊，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哎，京都那边天气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日本的天气都很好， 秋天，对， 他们的那个天都会 很冷吗？你觉得秋天日本？ 嗯， 有点凉， 应该还好。 我个人觉得感觉跟北京这边 差不多。那北京秋天很漂亮， 对， 对， 北京秋天也很漂亮，就是天很蓝啊，那边也是一样。而且最主要是有枫叶， 嗯， 就是那种枫叶掉下来， 九月份，我天。 对啊，你想，就枫叶落下来，旁边有那种。 穿着水手服的女学生，然后一边 水手服 洗 水手服 打闹，然后从旁边过去，就感觉是自己置身于就是那种 动画 青春恋爱动画的， 对，真是动画场景。 然后那个我们的一番呢，他说红雨， 够了，那不是那个水手， 开玩笑， 画风有点歪，画风有点 玩笑，开玩笑。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一个瘦瘦高高帅气的男子站在京都枫叶落满一地的大道上，阳光洒下来非常好看的，对不对？你是会拍照吗？就是喜欢吗？ 其实我出去旅游从来不拍照。 你看看，我问了一个好问题， 好有个性。 为什么？ 首先第一是你拍照，其实现在已经很难不拍到人了，对。但是其实要拍景的话，就还是好好拍景，但是如果说拍的那种景观照全都是人的话，回来其实 意义 对，这没有意义，只是为了让别人知道啊，我来了这里一趟。 那比如说你到了，比如清水寺啊，这样你会自己跟他比如留一个合影 啊？不会不会， 不会找别人帮你，也不会， 也不会。对，我只是去，就是他那里都会有那个，就是拜一拜啊，然后对祈福，然后就祈一个福，然后去比如说抽一根签啊这样子，对，感觉会很好。我在日本照的像基本上要不然就是能遇到那种对，可能超过还是超过十张的， 对 对，要不然是运气好能遇到那种人特别少的时候，我能马上抓拍一张。如果说就是人很多的话，我一般都会选择不拍的。 是的是的，我去过潜水，那个是浅草寺， 浅草寺啊，我也去了 浅草寺，真的想拍个照片太不容易，全都是人头攒动，不管什么时候去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拍照片的时候都是希望大自然就是大自然， 是， 当然人也是会有哈，但是人多了就多了人的元素和复杂的东西哈。 是的，反正就是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嘛。 是的， 你像我们女生不管人多少我都能给你拍出来。对， 我到过这里嘛，对不对？ 对呀， 杂志访谈啥的呀。 是啊，我都会有自拍，我的脸最大，后面那些都是背景，我可以虚化呀。 是可以 P， 对不对？ 对，我可以抠掉啊。 是的，刚刚说的是京都，京都很多的动画片当中啊，像《聪明的一休》当中那些非常有漂亮日本的那种尖尖的那个房檐， 对， 落雨、风铃， 对， 各种鱼的造型，都会觉得拉到一个非常安静的城市当中。 对， 它比大阪还要安静，还要古朴。 对对，要安静太多， 对不对？古朴典雅是京都的风格，那又是秋天，一定会有一些特别让我们的一凡无法忘记的时刻哈。可以留在你的生命当中，虽然没有拍很多照片，留在生命当中去回味。奈良是很多女生喜欢的地方 啊，对， 就是觉得很可爱的一个地方， 对， 也很袖珍，对不对？ 对，是的， 不大的地方吧， 非常小。 大概你在奈良待了多长时间？ 我在奈良就去了一天， 一天， 因为我是从京都回那个大阪的时候，是先去了奈良，在奈良转了一圈以后，直接从奈良回的大阪。 你觉得奈良怎么样？ 奈良你的感觉？ 其实去奈良主要是去看鹿嘛。 对， 那个车子，因为我是坐，那应该算是大巴吧，坐大巴过去的。我从大巴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 全是鹿， 对，鹿就已经过来了。 然后鹿开始咬你的口袋，有没有饼干？有没有饼干？ 对，没有，他是要你可以去他们那地方买一个东西叫鹿饼 啊，鹿饼， 对，那个就相当于是去给 美食， 对对，那个130多日元，我记得，反正折合人民币的话很便宜，很便宜。我就买了一口袋，我就 看看。 对，然后就被录了。 就给他们录。 他主要是孤独，跟各种录聊天。哎，你多大了？ 哎， 你听得懂中国话吗 ？Can you speak Chinese？ 等等这些哈，你这个喂鹿的环节就是一个游客体验的项目，对不对？ 对。 是的。 是不是？ 对。 当然，你说坐大巴。那比如说我坐大巴下来的时候，每一个大巴士都会有鹿迎面而来，还是特定的一站呢？不一定， 不一定。反正我就是下车的那个地方， 就是有很多的鹿， 对，有很多的鹿。 我的天， 应该是 游客的味道， 游客的味道。 对， 兰州来的吧？ 但他并没有问我们，就是收很多钱 啊， 也没有带我们去 自愿， 也没带我们去逛什么商店， 是自愿 的， 自由行嘛，自由行嘛， 对， 那个鹿啊。因为我们觉得，比如到了印度，有很多的牛横街而过，在澳大利亚很多袋鼠、高速路经常被压倒那样。鹿在奈良是不是受保护的？ 对，是受保护的， 是吧？神鹿那种感觉。 对，尤其是乡间小鹿，就是林间那种有阳光透过来，再照到那个小鹿的身上， 对， 就感觉好像镀了一层金光， 鼻尖都是油油的。 啊，对， 对不对？还给它蹭一蹭， 很湿润的， 对， 是的， 是的， 鼻涕， 打气。一天是住了还是只是白天的一天？ 没有住。 哦，没有 住。对，就是晚上就直接回大阪了。 哦。 而且奈良的鹿就是你给它喂吃，它真的会给你鞠躬。 鞠躬啊？ 对，它真的是会给你鞠躬。 你要喂一个吃的， 职业鹿啊， 它就会把头，头就是低下去给你， 谢谢的意思。 对对，真的是。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之所以给你鞠躬，其实是来给你看他的脚，就意思是，如果说你不喂我哈，我肯定就要顶你了。 哦，你是态度， 但是具体到底是哪个意思，我觉得看个人心情， 对， 看个人心情， 对， 是吧？反正买了一包， 对，反正买了一包， 反正我还有， 对，反正我还有。 是，喂鹿是个很好玩的一个情节，在大寒奈良哈，奈良更小了，奈良的建筑物是不是也不高那种感觉？ 其实奈良我没有太转， 哦， 对，我奈良主要是去看鹿的， 哦，就在鹿场， 他那个鹿就是在一个场鹿场里 边，不，他们的鹿是 散养的， 对，散养， 哦，那样的呀， 对啊，那岂不是随便找一个山坡，他那是不是绿草地会特别的多？ 对，他那里就是那种小灌木林啊，然后就是绿草地 啊，我太喜欢了。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城市。 我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因为鹿呢是毕竟是动物哈，他们的街道规划怎么样？有没有你们鹿的排泄物会有人去规划它吗？会有吗？ 对，有的， 有的是不是？ 对， 很 干净， 整洁吧？ 啊，很整洁， 那真是太棒了。 对呀， 那真是太好。 这真的是发达的地方哈， 佩服他们的这种规划的能力哈。说了这么多，其实在奈良、京都和大阪三座不同风格的城市，我们的一凡走了不同的路，也感受不同的人情世故哈。我觉得去跟当地人交流啊，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虽然你是一个人上路，你必须要跟当地人说说话、聊天，比如说民宿的老板娘， 对对对， 店员、服务员等等这些，你有没有跟他们印象深刻的交际的片段在你印象当中？ 我有的，因为。我虽然说不会说日语，但是其实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其实想要去跟一个人 反正也不难的 交流，对对，毕竟我们是有世界通用的肢体语言嘛， 是的， 对对对， 嗯， 然后我偶尔比如说在车上啊，或者什么，我也会去。会去聊天， 就问路还是就聊天？ 有聊天，也 有 问路。 你 可能大多是一开始先闪就问个路，然后后面可能 开始聊了， 对，就聊上了。人家一看你是中国人，人家 会说中文。 人家可以用英文吗？ 哎呀，对，两个英文。 对，英文。不过日本人的英文真的是有点难听懂。 Can you speak English? 对 ，Yes。我不会， 就他们说的很日本， 对，他们是那种日式发音，所以说很多话你得理解， 是的，是的， 理解很久，他们的说话就是那种翻译软件都翻译不过来， 对，日本的朋友说英语是哒哒哒哒哒哒， 对 对 对， 那种的哈， 对对， 很有节感，音节感， 对， 然后他们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说一两句中文，当然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什么你好，会什么再见这样子，然后。但是商店啊，包括一些就是像是环球影城， 流利是吗？ 对，他那个是真的很流利。 还是当地的日本朋友，是不是很流利的中文？ 对，非常非常很流利。 也可能是中国的留学生。 差不多，反正都是那种语言交流无障碍的啊。 对 对。 然后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那边去吃牛肉和牛。 哎呦， 其实和牛的时候，人家是就是。专门去找了一个懂 中文， 对对，懂中文的这么一个人过来，然后是给我介绍这个和牛怎么 部位啊， 什么部位，然后怎么吃，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还是一种蛮贴心的一种感觉， 是全程讲解。 也不是全程讲解，全讲解我还吃不吃？ 有些人就有些朋友去日本，他是有那种服务，就是给你烤肉。你自己只是吃 啊，对， 我就有这种问法。你看他们讲了就走掉，你自己随便，是不是？ 他是给我烤的， 对呀，你看 是 不是 我烤 啊？ 烤完了你就可以吃啦。 他是给我烤，然后还会有很多很多配菜，然后加一杯红酒。 哎，他爱喝红酒，你看 对，他也很爱喝红酒， 是不是？ 对， 爱喝哪个国家的？ 我最喜欢喝的应该是西班牙， 呀哈，新世界 的 酒， 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 设计师 的酿法， 对呀， 新酿法， 是， 对我都比较喜欢喝那种。 对，红酒是酒，我觉得红酒喝一点点的话，你比如他写作嘛， 对对对，微醺的时候， 对，会有加分，会有一些非常好的发挥和 情绪的表达哈。 是， 然后 下次可以来说一期红酒。 然后第二天再看前一天喝醉了以后写东西， 你会觉得什么感觉？ 会觉得写的什么鬼？但我很喜欢。 对，看不懂，但是很喜欢。 是，最后有感叹嘛？就是人生就有不同的阶段。因为编剧这个职业和行业，我认识有限的几个不多的朋友，他们很有追求，想法很多，很新锐，很自我。 对， 对不对？很需要别人赏识，但是有时候会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的时候，你也是很有苦衷的。 对， 对不对？所以说，就希望大家多去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世界，让大家放松，内心放松。而且你紧张的时候写出来的文字，它不是顺畅的。 对，是的， 对不对？ 对？ 对对对， 放松 smooth 才是最好的一个表达。 你看日本的那些有名的几位作家，他们都是会定期去到一个地方， 是， 对， 是是是， 对，海明威不是吗？他走过的地方全都是最好的地方。 我海子哥无敌，海子哥无敌， 真的真的很无敌。 太会生活了，对不对？ 啊， 日本有很多的艺术家啊，他们艺术家都是匠人精神。 对， 其实你们吃的每一道菜，每一个小小的寿司，大到一盘和牛的，都是非常非常专注做出来的。 而且除了吃，我就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尤其是对购物这个环节是很感兴趣。 美妆最后嘛， 对、 啊、回来了、对吧？美妆的产品， 对啊，美妆产品，还有各种设计师的品牌， 是的，像糕点都那么用心的包装、 哦。我在东京就没有逛那个表参道，这是我至今为止最大的遗憾。 再去，再去， 但您一定要去上一下大阪，因为大阪的那个购物，我觉得真的是、 也是很高级、很棒的嘛， 太棒了！ 哦， 对，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就是很多国内没有的东西在那边。基本上我都找到了， 是不是？ 是吗？ 对， 同一个品牌的不同 类型。对，上次我有朋友还让我帮他们带什么 YSL 的口红，在国内是已经断货的，但在那边我居然能找到了。 你看，是不是？ 他们不喜欢那个色号。 大哥，杨树林的333号有吗？ 杨树林52号。 对不起，我们没有了，因为上一波给他们买光了。 嗯、哦，真的， 购买力很强大。我们的中国朋友其实到了日本是一个礼仪之邦。 嗯， 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中国的行走的符号 ID 到日本也是不要大声喧哗。 是的。 然后绿色出行， 不要那么拼命的抢购。 对，不要那么自我、对不对？然后有收敛，然后呢，花钱花到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在我们出去玩的消费理念在转变。 对，是。 就是不是以前买买买啊，是有的放矢的买买买。对不对？ 对，但还是会买卖， 对，还是在买，丰富自己的生活嘛。 对，是的， 嗯，也希望。 大阪在哪买？ 大阪在哪买？最主要的地方，你说 最主要的地 方， 新斋桥， 新斋桥， 对， 新斋桥那边， 新斋桥周边转就对了。 啊，行了，知道了，以后大家去大阪一定要去新斋桥。 新斋桥，新斋桥，购物、饮食都已经了解到了。这节目的最后，想问我们的一凡， 嗯， 有没有下一站的目的地？ 哎， 有没有去玩的地方？ 刚刚问过。 哦。 下一站的话，其实现在还没想好。但是如果说今年时间充裕的话，想往欧洲那边走一走。 哎呦， 对，比如说像意大利，是一直很想去的。 哎呦， 嗯， 去南方，南部意大利好一些，更热情。 其实我觉得北方 更洋溢， 我更喜欢北部。 你喜欢南边那个意大利的话？ 啊，南边去， 南边就是以南，你也喜欢去。 但是对，反正就看什么季节嘛。如果夏季还 其实具体什么时候去哪里，真的也要看时间，因为时间不一样的话，你可能南北的 是你是有选择的，就对 对，是不是？ 是不是？ 对， 希望呢下一站我们的那个一凡，张一凡，去意大利的时候呢，不管是靴顶还是靴底，好好走一走， 好好走一走， 对对对，感受意大利的风景， 或者去西班牙 啊，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我最钟爱的地方， 是的，想他想生在那儿，然后 可惜呀， 可惜，你没办法，谢谢我们的一凡， 谢 谢 谢谢， 也谢谢大家，说今天我们这个年轻编剧的脑海当中的世界， 是的，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

很多人说电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也有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那么关于你的爱情，是否能从一部爱情电影当中找到共鸣，找到答案，找到自己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最喜欢看的爱情电影是《泰坦尼克号》，因为他们的爱情真的很纯洁，很伟大。他们的爱情没有纯味的尊贵之分，露丝可以放弃她的贵族身份和一位毫无地位和权力的杰克相爱，他们相互欣赏。露丝欣赏杰克的绘画和向往他的自由快乐的生活，而杰克欣赏露丝的单纯和气质。在电影的情节中，我很佩服露丝沉船的时候，露丝去找杰克的那一份坚强和勇敢。还有在情节里面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杰克舍命护露丝周全，为了能让露丝活下去，杰克用生命来保护露丝，真的很感动。杰克虽然输了人生，但是他却赢得了真正的爱情，他们的爱情真的很伟大。这是我最喜欢看的一部爱情电影，我可以看很多遍我都不会厌。 喜欢的一部爱情电影是前两年上映的《单身男女》，就是古天乐还有高圆圆、吴彦祖他们主演的，也不知道这部电影是不是可以定性为爱情电影。 我很喜欢的一部爱情电影叫做《英国病人》，96年的老片子，是讲二战时期的婚外情，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看过，当时很有感慨。哦，原来爱情是凌驾于婚姻、信念、国家的利益之上的，是至高无上的。今年春节时再看时，突然想起一句中国的老话，与有情人做快乐事，切，管他是缘还是劫。 那至于最喜欢的电影，我近期看了《前任三》以后呢，我是觉得可能更贴合咱们这个话题。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说，它里边的很多表达是说出了我们作为现代人可能有很多表达不出来的这种心里话，可能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都羞于或者是胆怯去表达这样的内心的一些想法，但是他们都表达出来了。所以尤其是里边有一个叫王子的一个女孩，就是韩庚的弟，在跟第一任闹矛盾的时候出现的那个女孩，我觉得她对情感的那种表达，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作为70后80后这就现代人很难说得出口，所以她说出来我很佩服，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电影。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自己最喜欢的一部爱情电影是什么，为什么，所给出的答案。在我们的听友当中，有人提到了这样的一部影片《泰坦尼克号》。那么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这部电影的文章。 作者是一位叫做宁宁的网友。时至今日，来谈论泰坦尼克号，似乎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好像在说很久很久以前。虽然泰坦尼克号已了然无新意了，不过每一次重温都能给人不一样的感觉。以前我一直不理解 Jack， 总觉得他是个爱浪漫的男孩子，有自由的价值观，喜欢过无拘无束的生活。 To make each day count， 这样的理论很吸引向往刺激和自由的孩子吧。我认为他不现实，现实生活很残酷，不是及时行乐主义者的天堂，只知道讲爱情，在那样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而仔细回味整部影片，在 Jack 的言行里，我终于理解了，他才是最懂爱、最懂生活的人，顶天立地。是他一直在教 Rose 生活，教他去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充当的不仅是爱人的角色，更是 Rose 的精神支柱，支持他活到白发苍苍。在他再也走不动的时候，仍能铭记 There was a man named Jack Dawson and that he saved me in every way that a person can be saved。 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多少人也在期盼能有这么一个人拯救自己。救赎与爱情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两部分，能够获得这两者的人也定能像 Rose 那样，在上岸后经历无比珍贵的被救赎的一生。 You jump, I jump， 这不仅仅是一句爱情的誓言，誓言无用，花前月下谁不会，制造情调谁不懂，在大难临头真正的风浪到来时，海枯石烂，生死相随，矢志不渝，都不真实。谁能够真的做到 You jump, I jump？ 他俩在霞光照耀的船头倾心相许的那一幕华丽异常，却并不能让我感动。被后来者无数次模仿过的画面在灾难来临时又能浮现多久？真正的爱情是在影片放映到1小时52分29秒 Rose 转身回去的那一刻开始的。如果他没有回头，如果他就此乘坐救生艇离去，没有人会有勇气看完那残忍的沉船过程。整部影片里 I trust you 无数次出现，却不是随口说说。 Rose 两次返回海水浸泡的底层救 Jack， 哪一次不是抱着必死的坚定走下去的？没有理智可言，他不会想太多，爱情里本来就没有聪明人，仅仅只是用全部的行动证明 I trust you。 灾难为爱情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脚，而爱情的完美诠释让每一位观者的心没有随着大西洋寒流而冻结，却自心底泛起一股暖流。有一幕令我动容，沉船时 Rose 和 Jack 在船尾，身旁一对母女凄苦的祈祷很快就会过去的，另一个女孩满眼是对死亡恐惧的泪水，只有他们两个拥在一起。 Rose 笑着仰头说道 Jack, this is where we first met。 Jack 拉着他的手奋力攀爬时只说了一声 I've got you, I won't let go。这个从来没有背弃这句话，耳畔充斥着死亡前的哭泣和尖叫，丝毫没有浪漫的诗意，却让人心动。从这一刻，有人开始思考自己将会怎样死去，是满眼恐惧冰凉地走向另一个世界，还是带着爱意和所有生的暖意离去？生命与我们是什么？ wait to die, wait to leave, wait for an absolution which would never come. 从没想过 Jack 会死，因为商业影片总是会有好的结局，可是没有。他不幸却又如此幸运，赢得一张船票和一世不悔的情怀是他最大的幸运。他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给予了他最好的祝福。You're going to get out here. You're going to go on. And you are going to make lots of babies. And you're going to watch them grow. And you're going to die. An old lady. Warm in your bed. Not here. Not this night. Not like this. 这是爱情吗？这是他对 Rose 一生的期许啊。真的誓言只有一句， I will never let go, I promise. 之后 Rose 以一生来兑现他的诺言。有时候想着他们的故事又感到沮丧，如果 Jack 没死，他们在时光的淘洗下是否真的可以爱到老死？或许会像革命之路的结尾一样滑入深渊。平凡、磨难、庸碌都是爱情最大的杀手，等闲变却故人心。在爱的最深的时候，我们怎样才可以遇见爱情？何时死亡？我们所歌颂的绝恋是否只有在死亡里才可以升华？这是一个悲伤的命题。有时面对那么多的劳燕分飞，很多人庆幸 Jack 的死亡，因为那是爱情最好的情人。好的爱情是你通过一个人看到整个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 Rose 是幸运的，他最终吹响了生命的哨子，他通过 Jack 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绚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爱情可谓完美，也是被我们奉为经典的原因。泰坦尼克号让我们从一个不懂爱情为何物的小屁孩知道了爱情并相信爱情。无论电影剧情是否落入穷小子爱上富家女的俗套，无论人们猜测了 Jack 爬上门板之后他们的生活会如何悲剧收尾，无论现实生活看到的一切多么惨不忍睹，我总是能在每次想起的时候从心底感到温暖。看一部电影，忘掉游轮的豪华奢靡，扔掉海洋之心的价值连城，剥去爱情的浪漫激情以及所有华丽的外衣， My heart will go on。 动人的不是风笛吹奏的旋律，也不是 Celine Dion 的优美声线。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前不久的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不仅赚了超高的票房，同时也赚了不少观众的眼泪和话题。很多人说电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也有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那么是否从一部爱情电影当中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爱情的共鸣答案，或者自己，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在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的答案中，有一位朋友说出了这样的一部影片《英国病人》。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与英国病人有关的文章，来自一位叫做猫司令的网友。这世界上有190多个国家，欧洲有40-50个，没有人能靠直觉准确地分辨不同国家的欧洲人。瑞典、丹麦或者芬兰人，很多人认为他们在外表上没有任何不同。说意大利语的也有可能是瑞士人。而男主人公艾玛什也许是匈牙利姓氏，而他听起来却有一点德国。和平年代的人可以同时拥有许多名字，也可以选择没有。莎士比亚说，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别的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然而一旦战争爆发，一个人的姓名开始变得至关重要。 名字显示了他的家族、国籍、地位和信仰。政府用名字用来记录每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国家的名字一再被提起，同一块土地因不同的名字而筑起了高墙。1939年9月，德国、陕西、波兰，从那一天开始，你叫什么，变成了一个关乎存亡的问题。艾玛什和凯瑟琳相遇在平静无垠的撒哈拉，学者和冒险家们热情地欢迎他加入国际沙漠俱乐部。这是一片没有边界国土，未知而自由。他叫艾玛什伯爵，是个冷淡的历史学家，而他却有另一个名字，基夫顿夫人。他抱怨女人不应该待在沙漠里，他抱怨她不爱说话。他在开罗的集市上悄悄跟在她身后，他把自己的画小心翼翼地夹进她的书里。他们在舞会上矜持地跳舞。爱情就像沙漠中的植物，旺盛地生长在一切绝望的土地上。夜晚，他用小刀割下自己的心，到了清晨，爱情的甘露却重新满溢，将两人淹没。他们在风暴中抚摸对方的头发，在南半球热烈的相爱。他像野兽一样撕开他的衣服，又像个孩子般拙劣的缝补。他给他洗头，轻柔地用手指抹去他耳朵里的沙粒。那一刻，他最快乐，也最不快乐。他背叛了他的婚姻，而他背叛了他的祖国。与此同时，战争背叛了人类，生活背叛了理想，谎言背叛了真理，冷漠背叛了信仰。艾玛什说他平生最恨两件事，占有和被人占有。当你从这儿离开，请把我忘记，他这样对凯瑟琳说道。因为凯瑟琳从未属于过他，他的姓氏像一个标签，时刻提醒着两个情人，他们的爱是不道德的产物。而欲望是如此灼人，他不顾一切地想要与他见面。他的舌尖划过他的每一寸肌肤，口中留下他醉人的芳香。他把他锁骨中间的凹陷命名为艾玛什海峡。他的结婚纪念日与他约会，而他的丈夫就在不远处注视着他们。爱情的杀伤力有的时候远比战争还要大。就像凯瑟琳写给艾玛什的最后一段话，我们死了，我们死在爱情里，舌尖含着彼此的味道。我曾经深深进入你的身体，像鱼在温暖的河水里游动。我们隐藏的恐惧如同这幽暗的山洞，我想把这一切刻在我的身体上。我们才是真正的国度，没有地图上那些以权贵们命名的边界。我知道你会来带我离开这里，到风的圣堂，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地方，与你和朋友们散步。灯灭了，我在黑暗中写下这段话。艾玛什最终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和国籍，甚至也忘记了凯瑟琳的名字。提到她时，她只是喃喃地说，我的妻子。荣耀与耻辱，道德与绝望，在这一瞬间归于尘土。所有的标签不再重要，我爱你成为唯一值得遵守的诺言。有些人背叛了一切，却无法背叛自己终生的爱情。

那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篇故事，也就讲述的是这样的一部影片。作者红豆生南京。拖着病体和唐美人去看单身男女，原本是冲着古天乐和吴彦祖的美色，没成想却被其他的角色逗得笑足全场。我给了这部影片四颗星，因为起码有两个小时它让我觉得很高兴。我为什么喜欢呢？可能因为我的人生观已经退化得很肤浅，我希望我生活里的一切都能够发挥最大能量的让我高兴，损友、甜品、电影、男欢女爱、良辰美景。所以如果机会摆在我眼前，我一定会选择张申然，因为我知道人生很短，快乐有时，生活的条例很严苛，首先想要什么都得付出代价，其次不能什么都想要。而我想要一段好时光，想要抓住爱的感觉，所以我还是想要张申然。这部戏有点烂尾，张申然被拒绝后还雄赳赳地说我回地球了。这个时候我脑海中又浮现了琼琼霞的身影，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和唐美人无限惆怅地讨论高圆圆为什么没有选她。可能吴彦祖的钻戒比较大吧，可能吴彦祖的求婚加入了高科技，吴彦祖的爹娘可都来了，这就叫骑虎难下呀。那个我愿意的小提琴版太坑人了，高圆圆可能当时只是想赶紧结束这一切吧。我们当然以无所谓的心理揣摩楚楚可怜的女主角，因为这只是电影，就算不认同结局，我们一样可以笑得很开心。但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所谓火星男与地球男的战争，也不仅是一道爱我的还是我爱的选择题，而是给了我们一张尴尬的问卷。当一个女人青春渐渐用到尾巴了，事业搏杀期没有尽头，爱情的阔塔已经经不起挥霍的时候，他还愿意为一段感情冒多大的险？他愿意相信的到底是一份爱情还是一段关系？不知道杜琪峰记不记得，他曾经也是让那个女人很勇敢的。当时他的女主角没有高圆圆那双我见犹怜的大眼睛，工作在底层的底层，走路的时候手脚就像要飞出去。他也有过不堪回首的前男友，那个人对每个女人说 I love you， 甚至最后王老五黄浩然带着父母亲人大军压境的求婚现场都如出一辙。但神经质的郑秀文最后还是选择了不够出色的刘德华，不够有钱，不够年轻，也曾经夜夜笙歌地去鬼混，甚至到最后一秒他都没有对女主角承诺我愿意试着做个火星男，他只是举着大大的牌子告诉他 I need you。 黄浩然所饰演的罗渣好男人 演到了最后一秒，没有翻脸，没有粗口，他只是不解地说，我哪里不好，你可别给我个理由。郑秀文想了一秒说，我找不到，这么为难的理由我都找不到，但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的时候，哪怕他再聪明强大，他都会觉得他死蠢，人人都会欺负他，他要保护他，支持他，只有被他需要才是正经事。程子欣爱上张生然的时候也很受用这一招，他帮他挑车子挑房子挑家具，被他当牛当马拼命使唤。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吗？他当然明白，他一直在享受那种巧力般的快感。高圆圆在电影里一直在说太快了太快了，但其实他一直在赶时间。他说和古天乐发展得太快了，他说和吴彦祖发展得太快了，其实程子欣在感情上的态度甚至不如张深然。张深然虽然喜欢拈花惹草，但关键时刻知道谁在心里最重要。程子欣呢，他向方启红告白的前一个梦还是发给张深然的，他说他两个都喜欢。什么叫两个都喜欢？就是两个都不够喜欢。他最后选的不是一个需要自己的人，而是一段关系，一段自己需要的人生。我当然相信他对方启红还是有爱的，那点爱做别的不够，起码也够结婚了。但我真心情愿他可以因为他卖萌时无辜的大眼睛爱他，可以因为他等他等到憋尿时那种尴尬的表情爱他，甚至可以因为他把钱捐去慈善机构的那一点小善良爱他，而不是因为他用3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影子浇筑成一栋大厦，更不是因为他把那些别的男人追求自己的小伎俩做大做绝做到极致。再简陋粗糙，始终是别人先为他做到。我们都喜欢火星男，都觉得他珍贵，所以更希望他能够做到更好的爱情，不演浪女回头金不换，也不玩守得云开见月明。他们的开始应该是因为吸引而不是感动，他们应该面对面的相遇，而不是一个一直走一个在后面追，他们应该是手牵手一起走到终点，而不是一个跑偏了再回头，而一个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更何况3年那么久，如果他真的是火星男，他爱上的也应该是和他朝夕相对的那只蛙熊。程子欣问张深然，你爱我为什么还要出去鬼混？张深然说因为身体的疾病。我本地球女，我愿意务实地喜欢地球男，不用像张深然那么帅那么有钱，也不用多么好，只要没有差太多，能逗我笑，关键时刻敢飞檐走壁，吃饭的时候知道泡芙还有个特别的名字叫苏弗里，那我就愿意和他死磕到底。等到他头发稀疏，牙齿掉光，皮松肉软，行将就木的时候，他总有机会知道我持久过你身体里的所有激素，靠谱过你皮肤里的每一个细胞。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

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在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背后的这部电影叫做《爱有来生》，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 7V 的网友。我们坐在宽敞的电影院，那么少的人，那么空的座位，看电影的人只有六个，两对恋人，还有我们。你说电影是悲情的，我说现在周身的空旷很是映衬。最后的最后，我们都克制不住地哭了。我们说太久没有因为一部电影落泪，我们都知道那些细微的隐藏着的情感。阿明是单纯的，他心无杂念地爱着阿九，他看他的眼神是迷恋，是爱怜，是不舍。他为他采杜鹃花，为他做杜鹃花，只为他一展笑颜。他总是那样认真地站在他面前看着他。他说，我以为真心能换来真情，我以为他最终会爱上我。阿九终日刺绣，他刺的是杜鹃，心中念的是阿明。他缓缓走过，慢慢地看他，他心里是不是在想，如果没有那场厮杀，没有那样的深仇，我们还会不会遇见。阿明剃度当了和尚，他看破尘世，不再寻情。他发觉阿九始终无法动摇，无法接受他，也无法将自己托付于他。他不再沾惹一切，一心向佛。而在这时，阿九却出现在门口，他还是那样看着他，一言不发。他却转头离开。阿九眼里的泪水，他始终无法看到。阿明不知道，阿九是爱自己的。不知道阿九眼神里的无助与彷徨，不知道那句“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吧”，这句话中包含了他怎样的深情。他不知道阿九的艰辛，不是替哥哥做报仇的卧底，而是他爱他，却开不了口。阿九最后死在阿明的怀里，他握住他的手，替他开了那枪。他对他说，若有来世，我会等你，若你认不出我，我会说那句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吧。今生的阿九，那个叫莫小玉的女子的确说了这句话。在阿明说完故事的最后，只是他在回想起前世的事时，阿明已经不在了。他等了他50年，错过了轮回时间，如今时限已到，再不能停留于世。莫小玉在银杏树下飞跑着找他，却再也找不到。不知道为什么看完电影想起陈珊妮的那首《来不及》，他唱，来不及送你一程，来不及问你什么算永恒，甚至来不及哭出声，来不及陪你一阵，来不及送你一程，来不及为你尽点责任。我就是来不及送你，来不及为你唱首情歌，来不及为你变成好人，我就是来不及说一声我爱你。我想到自己有过的那些时刻，我想到站在你面前，我无法说出的那些想念和无法告知的心疼。那么久的日子，我们不说感谢的在一起，我们总说自己的事，不去询问对方的生活，我们没有焦点。阿明对莫小玉说， 当我看见他幸福开心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哪怕他的幸福不是我给的也不重要了。我心里笑了一下，我想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真的会有只要对方幸福，哪怕身边的人不是自己也无所谓的人吗？而当你真的有那么一段感情，又已经错过这段感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那样一个人在你心底存在的意义，就只是希望他开心，仅此而已。哪怕他已经成为过去。如果两家没有仇恨，如果阿明没有间接背负杀人的罪名，如果阿九没有报仇的使命，如果他们只是很单纯的在树林里相遇，他们还会相爱吗？会不顾现世的一切厮守到老吗？对我来说，错的永远是时间而非现实。我知道现实真切地存活在这世上，却不懂为何我的爱要被现实捆绑，为何我爱你要经过如此多的筛选，甚至不是我将你淘汰，而是社会将你踢出了局。为何我想同你在一起，如此简单的事情却要绕那么大一圈才能走到你身边。总是被人说这样的想法很天真，因为未来充满变数，现实残酷无情。其实这些都懂，只是当你遇到那个人，你就是很想说出面对他时的心情，你就是很想告诉他他有多重要。我始终觉得这样的心情比那些包装过后的现实要重要太多。我只想简单一点，我喜欢你我就会告诉你，哪怕知道结果未必完满，但仍要说出口，任性到执着。被人取笑天真也好，幼稚也罢，我可以做到无所谓。我不相信来世，那是虚无的诺言，所以我不要等到来世再爱。如果你现在站在我眼前，我一定抛开现实的坦率起来。现在我对你的爱，这份心情如果重要到想保留并给予，我会告诉你，因为我怕来不及说那声我爱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